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任晓雯的短篇小说《浮生》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 今天我们首先继续欣赏任晓雯的短篇小说《浮生》的部分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元根帝。12岁上，元根帝第一次见到美元，父亲袁德才引他至阿蒂克风格的替柜前，轻启一替，给你长长见识，这是阿美利加钞票，道乐。一叠子捏在手里，能把人耳朵割下来。过道稀疏，妇女惶惶然逃回客厅。袁德才，滨海县人，木匠，听闻上海遍地黄金，便舍了薄田，举家迁户，以修补家具为业。经人介绍，给个美国女人当长工，余年，央着雇主把做童工的大女儿弄到俄罗斯犹太人家帮佣。邻里议论，好好的工厂不做，跟罗宋憋三搅和。袁德才说，你们懂什么，麦大姆说了，在阿美利加女人是有志气的。根帝，你也有志气，以后像麦大姆一样到外国走走看看。袁根帝的男主人是犹太人医院的会计师，女主人在国际饭店当大班，袁根帝给他们带小男，婴儿学说话他跟着学，很快会了俄罗斯语，还尝试烤蛋糕煮罗宋汤。余数年，老家娃娃亲逼婚，袁根帝跪泣一晚，我是开过眼界的，回不去了。袁德才赔20斤猪肉钱退到亲室，女主人听闻了帮忙撮合对象，张鹏生，海门人，读过私塾，在犹太人医院做牙科助手，戴帽眼镜，派克式发型，笑起来眉眼酷似赵丹。他带袁根帝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舞蹈团的天鹅湖。袁根帝问为何不学俄语，他道，学那干嘛，医院有翻译的。第五年，时局飘摇，雇主举家回国，袁根帝歇工结婚，未及有孕，新房在长乐路，一格亭子间12平米，张家用两条小黄鱼顶下。春初，弄堂里的男士衣服纷纷遭窃，疯传是败兵所为，换下的国民党军装扔在街角花园。一日清晨，袁根帝拎着菜篮学过路口，见上街样睡满士兵，布鞋布腿，短毡圆帽，灰白制服，各户收音机齐唱东方红。袁根帝踮着脚回家，见丈夫亦站在收音机前，相互懵懂。张鹏生道，不打紧，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岁余，孩子断奶，袁根帝复出，找了个新雇主，卖葡萄酒的白俄老太。袁根帝给他封酒瓶，印度软木塞，煮酥插紧，蘸一下釉水， 识货帮忙喂狗，牛肉、面包、洋葱、马铃薯、胡萝卜混煮，拌几只鸡蛋。老太勿将根蒂念成凯蒂，出示沙皇照片，横掌做抹脖状。凯蒂，你看，这是俄国皇帝，全家都被杀了。元根蒂诺诺，回家与敷衍。张鹏生道：外国反动分子，你千万别搭理，否则出了事儿，我不管你了。居数月，白俄老太起义去澳洲，行李众多，兼带两条狼狗，想让凯蒂陪至香港转乘飞机。元根蒂办了赴港手续。张鹏生道：你一去不回来怎么办？元根蒂骇意：我为啥不回啊？别装汉啊，以前你普普素素，穿个大襟衣服，脑袋上扎块爱国布，现在呢，衣服是缎子的，头发烫的七绕八弯，都腐蚀成啥样了，巴不得奔往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嘛。我妈早说你心思活络，不是个过日子的，我这后悔啊，不听老人言。元根蒂哭一场，推辞了白俄老太。 一年，洋人纷纷离户，犹太人医院解散，张鹏生领了500元解散费，失业在家。两年后熬工家底，命元根蒂一同回乡。元根蒂道：我是上海长大的，不会做农活。张鹏生道：要么回去，要么离婚。争吵数日，元根蒂妥协。在海门，张家有砖瓦房一幢，田地40亩，被定为中上农。张母攒着稻麦，不舍得与人分食，孩子们饿到肋骨可数。元根蒂去仓中偷米，兑了水，放进沙罐，在灶堂中慢慢微热，给二儿一女吃。张鹏生嗜好烟酒，耐不住相居清淡，半年后独自回沪。少时，袁德才来信说三星糖果厂招工，让女儿也回去。张母道：刚来就想走，当这里是什么了？元根蒂让他拿粮食换船票，张母拍腿喊穷。元根蒂道：我种地不利索，拖了三个小难，真会把你吃穷的。张母这才嘀嘀咕咕匀两袋麦子。轮船抚离南通码头，元根蒂开始呕吐，到家时满嘴苦胆汁，下巴都脱臼了。张鹏生熏熏然道：怎就回来了？谁允许你的？元根蒂口不能开，层层泪下，去医院查出恶软骨挫伤，每天拿一把扁勺塞饮白水和粥。于日得知糖果厂要求技术考试，元根蒂买半斤方糖半斤原糖，练习包糖纸，考取为正式员工。病一场，瘦得坐骨突棱，起立不安，硬撑着白天家务，夜间上班，怕自己瞌睡，故意抢重活干，在电炉上熔蜡，年末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开春，糖果厂迁至南京，元根蒂对张鹏生道：你也没工作，不如一道去。张鹏生面皮春红：你肚皮又大了，不好好养着，去南京那种乡下地方干嘛？又道：哪有男人跟着女人跑的？元根蒂辞了职，张鹏生打零工读夜校，每月费20元，花光妻子积蓄，终于考上执照，在家开诊所，牙科椅占掉半间房，拆去大床，全家打地铺。元根蒂生了女儿，断奶后到波兰人家帮佣，一做三年，学了点波兰语，在侨民中名气渐长。一日患阑尾炎，东家到医院探望，即刻有人上报。彼时洋人被禁止随意走动，亦不能拜访国人，家佣须得专门指派，以防泄露国家机密。工会调查，元根蒂是私人介绍的，没有经过组织。元根蒂出院后被总工会约谈，说他违反法律，勒令他编个理由辞工。元根蒂据实以告，东家欲帮他去工会补办手续，被拦下。他们就是恨我会外语，跟你们关系好。工会盯了他五六次，又找张鹏生做思想工作。张鹏生整日唠叨不许妻子出门，元根蒂只好辞工。少顷，居委会介绍来一名劳动局干部，自称姓邓，穿便衣，反复诘问：你在波兰人家做过什么，讲过什么？晚饭后方走。张鹏生道：早让你和洋鬼子划清界限，看看惹麻烦了吧，信不信我也跟你划清界限？元根蒂淡然道：随你，我无所谓。 张鹏生吃瘪。 一年，劳动队辞退袁根地，最后街道出面，安排他到通用制药厂做外包工。两年后，工厂缩减人员，袁根地又失业，辗转数月至上海石漆漂染厂，每日忙到天黑，与小组长一起关窗户、切电源。张鹏生讥笑道：“临时工一个，这么卖力，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劳动模范呢。”袁根地翻起眼白：“反正我做啥，你都看不惯。”张鹏生不语，少时道：“你太要强了，跟男人似的。”来年，袁根地转为正式工，参加厂里扫盲班，学习写汉字、做算术。有人问：“你天天待在教室，不回去陪家人吗？”他答：“跟家里人没话讲。”此后上班下班，日脚安稳，直至大儿从黑龙江插队归来，袁根地提前退休，让他顶替进漂染厂，在家无事练毛笔字。央视开播跟我学后，又购入教材自习英语，揣一本工作手册，记满单词，实时背诵。张鹏生道：“那这吃饱饭没事干。”他道：“保不准以后有机会去美国看看呢，我外文名字都是现成的，叫凯蒂。”张鹏生哈哈不已，当个笑话，说与邻人还凯蒂凯蒂乱叫。袁根地让他别叫，不听。袁根地抄了鸡毛掸，敲一通桌子，又召集家庭会议，宣布要离婚。儿女哗然：“这老妈疯了吧？搞啥花头精？屁大的事也值得发火？是不是肝脏不好啊？老两口吵吵闹闹，不都熬了一辈子了吗？”袁根地流泪：“就因为熬了一辈子。”宣过几天，袁根地突然中风，愈后双手哆嗦，口齿含混。张鹏生哼道：“让你出去飞啊。”袁根地缄默。忽一日唤来大儿：“樟木箱底有一件长袍，年金口袋里有张盗乐，我很多年不敢拿出来。”大儿一言，果然寻到一张1934年版的美元。撸平褶子递过去，袁根地泪眼模糊，使力捻一捻，点头道：“是这样的。” 好，朋友们，任晓雯的短篇小说《浮生》我们欣赏完了。《浮生》中的人物都是上海市井小人物，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人生照样跌宕起伏，也不乏精彩华章，不乏奋斗挣扎。另外，小说语言简练，运用少量古语和沪语，显得冷静洗练，也成为一种特色。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罗兰的散文《春夜闻笛》。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在那极端欢畅的日子里发生了，我至今仍不曾忘记那件事情，也不会忘记引发那件事情的你。暑假快到的时候，全系各班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旅行团，要去 S 城演唱。我和陶山都参加了，你和韩素也参加了。我们坐火车去的，一路上我们都在唱歌和说笑，只有陶山有点忧郁。他本来和几个同学和你在一组，后来你走过来参加了我们，并且借了一个口琴吹着，陶山就自己在那个角落的座位上坐着。我不知他为什么不快乐，我曾远远地叫他来参加我们，但是他拒绝了。我想也许是车窗外那一大片无边的北国旷原和林野在吸引他吧。而我们把许多新新旧旧的歌统统搜罗来唱着，一直唱到了 S 城，也就未去注意陶山的忧郁。

使我们每人都突然升起了捉住一把繁星的奢望，都觉得自己周身飘起了灿丽的彩带，可以随时飞越蓝空，遨游四海。多少年来，每当我忆起桃山的事，都止不住心情的激动。我不惊奇桃山的爱情，因为你那时实在和他太接近，而你又太好。更重要的是，他太爱音乐，而你正是音乐的化身。你回来演奏的消息刊出时，在山上埋头研究中国古乐的陶山写信来，让我替他去听一听你的演奏，看一看你。不知他现在怎样了？他在信上说，想想年轻时的痴狂，现在觉得傻，但也觉得珍惜。人生难得一度拥有那份自己无能为力的执迷，是不是？而现在经过这多年对人生百事的体察，我已逐渐明白，一个女人常会在下意识里把自己对艺术或学问的爱直截了当地寄放在一个具有这份才华的男人身上，以为通过爱情这条捷径可以简易地取得自己所追慕的东西。其实那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错觉和本能上的鼓励而已，虽然说那也是一份纯情，但它实在另有对象。他的音乐不可能经由那种途径而变成我的，除非我另下功夫，我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这一份。陶山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是他还是让我来替他看看你。我不知他究竟是什么心情，他还爱你吗？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他吗？我也不知道。在你忙烦的日程中，我不想打扰你，我只是将记下你那倦怠的脸色与冷漠的神情。我会去告诉他你的倦怠，你的冷漠，与你在钢琴上所弹奏的春夜闻笛。那倦怠和冷漠，在成功者酒后必有的倦怠和冷漠，唯有那首《春夜闻笛》隐约地寄放了一份未逝的春天。而你或许永不会知道，那春天里有一份你所未曾发现的狂热而痛苦的爱情。